鞭子。 来人， 哎， 你帮师娘整理一下东西，叫辆车马上搬走。 这么急啊？ 别磨嘴了，我这还有一大堆事呢。把刘金给我叫来，快。 第二天下午，当周达带人赶到夜来香酒吧时，店里却坐着刘金。 刘大哥，这李老板呢？我把人带来了， 坐着等吧。 哎哎哎，田海，你先坐。 哦。 啊，这就是你带来的人啊？ 嗯。 叫什么名字？ 老子叫田海。妈的，镜像不见菩萨，这算是哪个庙啊？周达， 哎， 他们既然这么小看我，我们走。 哎，别！我说，你小子在上海滩溜了几个圈啊？这么狂啊？ 给我坐下！哎，你想怎么？ 哎，别误会，别误会，都是自己人呐，别误会。 来人了！ 他妈的，不给他点下马威，怕日后更是个祸根。 别动手，别动手！哎，他可是李老板请来的客人。 你闪开！ 哎，别！ 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着。 哎，李大哥，你给我闪开！ 二哥，你的电话。 嗯。哎。哦，是我。没见伟吧？ 好，是。 两位别见外啊，小误会，小误会。李老板有点事儿，脱不了身，让我送你们过去。啊， 去哪儿？ 哎，到了自会明白了。哎，来来，请吧，请吧。 哎，田海，走。 来来，请上车。 嗯啊， 周达 啊， 你坐秃头的车。 哎，好。 摩托车载着田海、周达，驶往上海北区的一座幽静典雅的饭店。 啊，请，这是我李某特地为你们安排的一点小意思啊，请随意。 这是李老板 啊，哎， 李老板啊，这位就是田海先生。 哦，久仰啊， 久仰 啊，这是我朋友开的饭店 啊， 既安静，说话也方便。来，都请坐啊，先用餐。 好， 刘金啊，把门关上，告诉后面让他们晚点上菜。 好。 哎呀。田海先生气度不凡呐、啊！在哪个庙修过的身呢？ 净庙。 哪个山修得的道？ 白毛岭。 修复记载五个春秋， 道恩不浅呐、啊！ 何年回苏？ 还装在兜里。 怎么还没去上户口？ 不慌，才一个星期。等你李老板过了目也不晚啊。 哎，对。好，你赶得正巧，不然我们周达老弟怕难唱成这台独角戏呀、啊。 李老板，既然你这么看得起我，有事尽管吩咐。 嗯，见外见外。刘金， 哎， 叫他们上菜。 好，上菜。 啊，田海老弟， 嗯， 咱们喝几杯啊。 好。 来，马上， 拿下来， 来，正满了，都正满了。 田海老弟，来，我来敬一杯。嗯啊，田海老弟真不愧是海量啊！哎呀，使我有事，先行一步啊。哎，刘金啊， 啊， 把东西拿。田海啊， 嗯， 你刚下山。这就算我李某的一点薄礼啊。 哎，我田海啊从来无功不受禄。 哎，再硬的汉子也得有钱铺垫啊。 对， 别见外了。 嗯、哎、那好，谢谢李老板，日后我一定加倍报答你。 嗯，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啊，你们陪田海、周达好好乐一乐啊。 好，要不要我送送你啊？ 啊，你送我下楼就行了。啊，你们继续吃啊。 再见。 待会儿你送田海回家。 他要是不让我送呢？ 叫人盯着他，给我仔细核实一下他的来龙去脉。 是老板。